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3。儿时于此3000大千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33天、夜魔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凡众天、凡夫天、凡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同生共白天地是言。大仙应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仙应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仙应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仙应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仙应精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仙应如理思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仙应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黑过大仙若能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令一切恶法损减，善法增益。大仙若有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令一切天众增益，诸阿苏罗朋党损减。大仙若有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令一切佛眼不减、法眼不减、僧眼不减。大仙若有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令佛宝种不断、法宝种不断、僧宝种不断。大仙当知有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布施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于世。大仙当知有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出现于世。大仙当知有三宝种不断绝故， 便有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苦圣地、即灭道圣地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空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五眼六神通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声闻乘、独觉乘、无上乘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预留、依来、不还、阿罗汉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预留相、预留果、依来相、依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独觉及独觉相、独觉果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菩萨摩诃萨、三藐三佛陀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菩萨摩诃萨及菩萨摩诃萨十地等法出现于世。大贤，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便有如来应证等觉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现于世。是故大贤，汝应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儿时，佛告天地师言：乔释迦，汝应受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汝应持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汝应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汝应诵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汝应精勤修学此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应如理思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应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乔师家，若阿素罗胸背涂挡，兴事恶念，我等当于33天交阵战争，而时汝等诸天眷属应各诚心念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使阿素罗胸背涂挡，恶心寂灭，不复更生。乔师家，若诸天子或诸天女五衰相现，其心惊慌，恐堕恶趣，而时汝等诸天眷属应助其前，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使诸天子或诸天女闻是般若波罗蜜多，善根利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生净信故，五衰相末，深意泰然，设复命中，还生本处，受天福乐，倍胜于前。何以故？乔师家，闻信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甚广大故。乔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或诸天子及诸天女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一经其耳，善根利固，决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乔师家，过去诸佛及诸弟子一切皆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一正无上正等菩提，入无余一般涅盘界。未来诸佛及诸弟子一切皆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入无余一般涅盘界。现在十方无量诸佛及诸弟子一切皆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现证无上正等菩提，入无余一般涅盘界。何以故？乔师家，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普摄一切菩提分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皆具摄故。而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明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上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等等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咒王，最上最妙，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何以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除一切恶不善法，能摄生长诸善法故。而时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师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是一切咒王， 最上最妙，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黑锅，过去诸佛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一正无上正等菩提。未来诸佛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当证无上正等菩提。现在十方无量诸佛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今证无上正等菩提。黑锅，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十善业道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会施、受斋、持戒等法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等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布施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五眼、六神通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出现世间。乔释迦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出现世间。乔释迦 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出现世间。乔使家，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出现世间。乔使家，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欲留相欲留果，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出现世间。乔使家，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独觉即独觉菩提出现世间。乔使家，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菩萨摩诃萨即菩萨摩诃萨十地等行出现世间。乔使家，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如来应证等觉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现世间。复次乔使家，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故，有菩萨摩诃萨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十善业道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会施受斋持戒等法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色经律色无量色无色定五神通等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五眼六神通世间显现。乔使家，亦因菩萨摩诃萨故，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世间显现。乔使家， 一因菩萨摩诃萨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世间显现。乔释迦，一因菩萨摩诃萨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世间显现。乔释迦，一因菩萨摩诃萨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间显现。乔释迦，一因菩萨摩诃萨故，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世间显现。乔释迦，一因菩萨摩诃萨故，欲留相、欲留果、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世间显现。乔释迦，一因菩萨摩诃萨故，独觉及独觉菩提，世间显现。乔释迦，一因菩萨摩诃萨故，菩萨摩诃萨及菩萨摩诃萨十地等行，世间显现。乔释迦，一因菩萨摩诃萨故，如来应证等觉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间显现。乔释迦，譬如一因满月轮故，一切药物、星辰、山海，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十善业道、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会施、受斋、持戒等法、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等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药草物类，皆得增明。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 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药草物类，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五眼六神通、药草物类，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药草物类，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药草物类，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药草物类，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药草物类，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欲留相、欲留果、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独觉相、独觉菩提、药草物类，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菩萨摩诃萨十地等行，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药草物类，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声闻、独觉、有学、无学、星宿尘相，皆得增名。如是，一因菩萨摩诃萨满月轮故，一切世间菩萨摩诃萨及如来应证等觉、诸山大海，皆得增名。乔师家，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未出世时，为菩萨摩诃萨具方便善巧，为诸有情无倒宣说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何以故？乔师家，当知菩萨摩诃萨能出生一切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无上乘故。乔师家，菩萨摩诃萨所有方便善巧，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长。乔师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力故，能行布施波罗蜜多，能行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乔师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力故，能行内空、能行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乔师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力故，能行真如、能行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乔师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力故，能行苦圣地、能行极灭道圣地。乔师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力故， 能行四净律，能行四无量、四无色定。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行八解脱，能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行四念住，能行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行空解脱门，能行无相无愿解脱门。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得五眼，能得六神通。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得佛实力，能得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得无妄施法，能得恒住舍性。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得一切陀罗尼门，能得一切三摩地门。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得一切智，能得道相智、一切相智。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得三十二大事相，能得八十种随行好。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不堕声闻地，不证独觉地。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成熟有情，能严净佛土。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摄取受量圆满，能摄取众聚圆满、净土圆满、种性圆满、色力圆满、眷属圆满。乔使家，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利故，能行菩萨十地等行，能得无上正等菩提。乔使家，如是菩萨摩诃萨，即所有方便善巧，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得成就，现在、未来，功德胜利。儿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云何当得成就现在功德胜利？佛言：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现在不为毒药所中、刀兵所害、火所焚烧、 水所飘溺，乃至不畏四百四病之所妖魔。除仙定业，现世应受。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遭官事怨贼逼迫，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到其所，终不畏彼遣罚加害。何以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威德势力法令而故。迦使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往至国王王子大臣等处，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必为王等欢喜问讯，恭敬赞美。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与有情不离慈悲喜舍心故。迦使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得成就诸如是等现世种种功德胜利。十天地是复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云何当得成就未来功德胜利？佛言：乔使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十善业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会施受斋持戒等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布施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 常不远离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五眼、六神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永不坠堕一切地狱、旁生、鬼界，除成愿力，往生彼去，成熟有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具诸根，肢体无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永不生于贫穷、下贱、公师、杂类，不结娑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永不生于徒快、愚劣、盗贼、欲利、旃陀罗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生豪贵，或刹帝利，或婆罗门，或诸长者、居士等家，终不生彼须达罗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庄严其身，一切有情，见者欢喜。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多生有佛严净土中，莲花化生，不造恶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不远离速疾神通，随心所愿游诸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听闻正法，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见证无上正等菩提。假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得成就诸如是等未来种种功德胜利。一是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未来功德胜利，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不离者，应以一切之智相应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以种种上妙化曼、涂散等相，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而时众多外道凡至，为求佛过，来诣佛所，使天地士见已，念言： 今此众多外道凡至，来去法会，四求佛短，将非般若流难事也。我当念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邪途复道而去。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诸来外道凡至，遥现镜像，诱扰世尊退还本所。时舍利子见已念言：彼有何缘，故来还去？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外道等为求我变，相率而来，由天地士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力，令彼还去。舍利子：我都不见彼外道等有一善法，悉怀恶心，为求我变，来去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见一切世间若天若魔若凡若沙门若婆罗门若异道等诸有情类，感怀恶意，来求般若波罗蜜多而能得变。黑锅舍利子：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魔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一切凡众天、凡夫天、凡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一切声闻、一切独觉、一切菩萨摩诃萨，我及一切具大威力龙神、药叉、犍大婆、阿苏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忍非人等，皆共守护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令众恶而作流难。黑锅舍利子：是诸天等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又舍利子：十方各如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切声闻、一切独觉、一切菩萨摩诃萨，即一切天龙神、药叉、犍大婆、阿苏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忍非人等，皆共守护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令众恶而作流难。黑锅舍利子：彼诸佛等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而时恶魔作是念：今如来应证等觉，四众围绕，即欲色界诸天人等皆同集会，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世中必有菩萨摩诃萨受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应往道破坏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兵，奋威勇锐，来诣佛所。时天地士见已念言：将非恶魔化作此事，来欲恼佛。 并与般若波罗蜜多而作流难。黑过，如是四兵，严势疏利。摩揭陀国，影坚大王，四众圣兵所不能及。乔撒罗国，圣君大王，四种圣兵亦不能及。揭比罗国，释迦王种，四种圣兵亦不能及。吠舍离国，素提尔毗种，四种圣兵亦不能及。吉祥毛国，力士王种，四种圣兵亦不能及。由此观察，如是四兵定是恶魔之所化作。恶魔长夜常思佛短，坏诸有情所修圣业，我当念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恶魔复道而去。时天地是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恶魔退还本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力所牵固。卷第105。